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节目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小冰。 大家好，珊珊姐姐好。又有一个星期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小冰真的好想念大家呀。 哎，小冰好可爱呀，小冰好像越来越可爱了。那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呢，跟往常有点小小的差别啊，今天是换了一个领域，有两个关键字，那就是创业。那跟往常的节目一样呢，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是请来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创客共赢基金创始合伙人、共青团青年创业梦想导师李建军，掌声。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创客总部创客共赢基金的合伙人李建军。非常高兴来到我们更值钱节目。 其实建军老师的声音一出来，很多创业者们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熟悉。 对 对，建军老师在创业圈里的影响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那第二位嘉宾，更值钱的创始人、更值钱的制片人，我的领导袁伟老师。 各位听众好，我是袁伟。 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几位职场新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目前都在创业公司工作。我们首先请第一位职场小白讲述他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林丽，我现在是大三，然后还有一年马上就大四毕业了。是这样的，我现在在创业公司工作，其实是老师在那个群里发了一位师姐现在在创业，然后把她的名片发在了我们的群里，然后问我们那个我们这些同学有没有想去她公司实习的，然后我就主动联系了这位师姐，给她发了我的简历，发了我的作品，后来根据师姐和公司的审核，我就到了创业公司进行实习。 其实就是通过老师的关系，然后去了师姐的公司创业，是不是？袁老师也是在创业当中，对他来说应该会整个情况比较了解。 首先是这个样子，就是你通过什么样的这个路径来获得这个创业公司招聘的这个通知也很重要。就说现在这个创业者很多，创业公司也非常多，但是你从什么样的这种传播渠道、信息传播渠道来获得的这个招聘信息也很重要，有一部分会影响到你对这家创业公司它是否靠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不是所有的创业公司都值得去加入进去开始你的工作，尤其是对一个职场新人来说，那么你的职场头三年特别重要。 创业公司他们去招聘人呢，一般这么几种途径，最好的途径其实还是来自熟人的介绍。 嗯， 因为初创企业他打广告也罢，通过招聘的平台去发布招聘信息，其实很难吸引到这个招聘者的目光，因为他毕竟名气不大。 嗯， 而往往通过熟人的介绍呢，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背书。所以说熟人介绍，包括朋友的介绍，包括其他创业公司的这样的互相的推荐，可能是他们招到人现在来讲我们看到比较常用的一种途径。 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途径。 没错， 我有听说一个小小的背景信息，说你第一天来北京的时候就立马被叫来工作了。 是的，事实上是这样的，是我的头一天晚上然后到的北京，然后再把自己的行李安顿下，然后第二天早上是被叫去工作了，然后当时公司里只有我自己。对，因为当时那天是个周日，然后我就自己在公司工作了一天。 天呀，居然刚到北京就被拉去干活了，真的好努力呀。 其实还行，还行，因为我当时并不了解就是这个公司是有双休日的，因为我以为创业公司会比较累，可能是没有双休日的。 这个心态很好。袁文老师，你觉得像比如说一般创业公司的工作节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肯定会比那种特别稳定的工作节奏要紧张一些，对吗？ 我觉得绝大多数公司的话它都是目标导向，但是它会分阶段的来去设定的这个不同的目标，有长远的目标，有这个近期的这种目标，所以不排除会临时性的集中加班去完成一个目标，去达成。所以的话就是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劳动合同劳动法这样去走。但是不见得所有的，就是好像有一些创业公司是早九晚九。然后周六的时候也要工作，甚至周日也要工作。这个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开发的节奏会比较快，然后目标可能需要这个达成的会比较紧迫，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要求吧。 金军老师，了解目前主要的创业公司他们的工作节奏和工作的安排吗？ 这个问题其实就很多人都关心啊，我这个问题其实回答过很多次了啊，就是我可以讲个例子，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呢，挺多领导到我们那去参观，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最好在早上10点以后或者下午来，或者晚上来都可以。他们说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一般的创业公司呢，你会从我们那就能看到，一般情况下大家会在早上9点半10点以后才会陆陆续续来，但是他们呢一般工作到晚上的9点10点去看还是会有很多人。创业公司呢，我们推崇的这种工作的状态是这样，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创业公司去打卡，因为打卡这种东西其实是挺束缚的。就刚才像袁伟讲的说，一般创业公司都是这种目标达成制的，就是你把你做的工作做完就好了。所以说很多创业公司呢，它其实会稍微晚一点来上班，这样可以避开这个早高峰，因为很多创业者其实住的还是比较远的，是吧？然后晚上呢可以晚点走，这样可以避开晚高峰，这样他可以在公司里面多工作一段时间。大部分的创业公司我现在看到好的状态都是这样的。那周六周日呢，就对创业公司来讲的确是没有什么加班或者说这种说法的。就是很多时候你到周末去看，很多公司还都在工作他们可能认为周末如果大家没事的话还是应该去工作吧，因为创业公司它一直是在往前奔跑嘛，你可能要超过竞争对手，可能更多时候还是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才行。 像比如说刚才您提到那个说创业公司不适合打卡，是不是也只适用于创业公司啊？ 没错，就是我经常也会跟大创业公司去讲，就是这其实是两个逻辑了，就是我们讲那个创业公司的时候，初创公司，比如说初创公司在刚刚初创期的一年内啊，或者说一段短时间内，我们其实提倡的说工作的效率和扁平化的管理，所以我们并不太提倡说创业公司它有一个严格的所谓细节的管理制度。我曾经开玩笑讲说，我们有个团队啊，就是他拿到融资之后就做了一本非常厚的一本这个管理手册啊，包括甚至什么员工的产假都写在里面。其实是从我角度来讲，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对创业公司来讲，最好的管理方式其实就是目标达成，然后设定目标，然后每个人去够这个目标，然后达成之后会有奖励，会有晋升，然后你扁平化管理，团队的领导直接带员工，这样其实对创业公司的员工其实是最好的一种管理方式啊。那其次来讲，就是对创业公司来讲，在早期来讲，它的各个细节它其实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其实没必要去 太多的去看一些细节，而是更多的应该去看一些方向和整个团队内部建设。但是不管创业公司还是再往后发展的这种公司来讲，最早期这种企业文化的建设是需要的，就包括团队的建设，包括对员工的培训啊，可能下面会谈到这个话题，这也是需要重视的。 那袁老师，您觉得比如说刚才金军老师提到的这个创业公司适合扁平化管理，没有必要做太多细节上的规定，但是纯靠这种说你如果构成了这个目标我给你奖励这种方式，真的能够激发职场新人的他的这个上进心和对工作的责任心吗？ 我觉得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会认同这种扁平化的这种管理包括不要求员工去进行打卡我一开始是认同的。 您最开始是不让员工打卡的？ 是的， 后来发现大家实在是太懒 对比如说目标有的时候呢创业公司是在不断的去调整目标或者说是在校准目标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并不是所有人始终都保持跟创始人和创始人团队同样的这种奔跑的这种速度包括节奏那么在这个创始人或者是整个合伙人团队在奔跑的状态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时间去顾及团队的内部的这种细致管理包括每一个部门或者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小组的这种具体的目标怎么去落地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管理上去讲很多这个管理者的这个中间层就是在去拆解目标把它做成这个落地的这种工作计划，但是恰恰创业公司在这方面中间环节是丧失的。可能我接触的很多的创业公司它属于两极化就是它的这个创始人团队很棒，但是呢中间层会很弱，所以它只存在两部分人，一个是合伙人，另外一部分是执行层面的。那么很大的这个执行层面是通过校园招聘，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工作经历，那么没有任何工作经历的这一部分职场新人是要告诉他规矩的，那可能需要有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比如说上班打卡下班打卡，是告诉他我每天上班是有起始时间的，那你要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去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种动作或者是仪式感来去完成那么有些员工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保持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可以不再去要求他这一部分。 在公司里面可以差别化对待吗？有的人打卡，有的人不打卡，这样能行吗？ 这个最好是不要这样，就是如果你要确定打卡就最好大家都打卡因为打卡这件事情就是袁伟说的很对，就既然你是一种已经规定了这个动作了，那对所有人来讲就应该是公平的。我所说的不打卡呢，是因为对初创企业来讲，特别是一些做技术研发或者说产品研发的公司，这种初创企业来讲，它一开始其实是目标导向性很强，所有人可能都为这一个目标。但是刚才袁伟讲说，就是他其实讲的这个挺好，他讲这个中层，对一个初创企业来讲，的确一开始是没有中层这个概念的。就假设你一旦有了中层的概念，就是说你需要目标传递嘛，你原来是高层然后带员工嘛，你现在有中层之后你就需要目标传递，然后你就需要有 KPI， 你就需要有工作汇报，这时候公司的管理机制就的确是需要建立了。我们俩可能说是两个阶段的东西，就假如说你的公司只有五个人六个人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初创企业最常见的这种状态，这时候的确你没必要去设更多的层级，因为这样传递是会使效率，就不管你再好的层级传递都是会使效率降低嘛。但是你一旦比如超过了20个人，或者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管理的细节了，因为你不可能让你的合伙人去带所有的新人了，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有比如说有经理层，有总监层啊，或者说有中间层，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有比较严格的制度，因为你不可能管到所有的人了。但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讲，就是对来初创公司来工作的这些所谓的像这位小姑娘，她的刚毕业，对她来讲其实她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所以说她进的第一家公司其实蛮重要的，就这家公司给她讲了一些东西，或者说给她设定的一些职场的一些规则，可能对她未来的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假如说他进到是一个大公司，他可能就不会接触到创业公司的这些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细节层面的东西，他一进去就是一个管理非常严格的，是吧？所以说从某个角度来讲，创业公司和成熟公司他招人的这个角度和看人判断的标准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般情况下创业公司倾向于招什么样的特点的员工呢？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的创业公司招人呢，就是因为我们专门有一个培训的栏目叫初创公司的管理只 是挺大的一个 PPT， 就是一般我们几个合伙人过一段时间就会给我们那儿的初创企业会讲一下，因为 我想去上课 啊，因为的确很多初创企业的合伙人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管理，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所学到的管理课其实都是成熟公司的管理课，不管是德鲁克还是杰克韦尔奇他们的管理学，他都是从大公司的角度来看管理的，所以说其实这个社会上也有一个适合于初创企业的管理课，所以后来我们就总结出一套管理的方式来给这些初创企业去做培训，就多的我不讲，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一下我们对于初创企业来讲招聘员工的几个原则。我们叫第一个原则是说，我们希望说初创企业他去招的人的第一个原则是说能解决问题的人，啊，第二个好像是能够热情自然的人，第三个是可以投入、可以愿意去学习的人，第四个好像是愿意去投入工作的人，好像这四点，然后就会展开讲。 用这些方面去考量一下，看看这个新人是不是适合进一个创业公司哈。那袁老师，其实我想问您的问题是，刚才这位职场新人在讲的时候讲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他刚刚到北京第二天就被拎来工作了。一个创业公司招了一个新人之后，有的时候可能一上来就会给一些压力，给一些工作量，他一上来就给他一些压力的考量点主要是什么呢？ 首先我在想，就是他应该是领导给他的一个压力测试。 是压力测试是吗？ 对的对的对的。比如说刚才李老师提到了创业公司会招什么样的人，那我要提一下，就是创业公司至少是我们公司不会招什么样的人。首先是执行力很弱的。那么执行力弱的话，就是很多人说我执行力很强啊，那么具体的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你已经坐了大半夜的这个火车啊，然后拎了好多东西，突然间接到公司的一个电话让你马上去干活，那你这时候选择是干还是不干？你要说我要把我的东西放回家呀，我要先吃个饭啊，我要洗个澡，那对不起，这样的人我是不要的。我要第一时间去可以奔赴战场去干活的这样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你的学习能力啊，因为这个市场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所以就像李老师刚才提到的，经验对于创业公司来讲并不那么重要，但反倒是学习和适应的这种能力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去如何解决。那作为执行者，执行层面，那第一时间的去尽快的去把这个东西学到，而且要马上学会输出。所以我也比较反感的就是交给他一项什么样任务，我没有做过，这个怎么做呀？那对不起，那你也是被创业公司去淘汰的。还有第三类就是玻璃心。对，玻璃心。 玻璃心肯定不适合进创业公司。 对，因为创业公司嘛，因为我们是属于这种扁平化的这种管理，目标达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人与人之间会比较粗鲁一些，或者说好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很真诚很坦率很直接，但有的时候会粗鲁甚至是粗暴。那么如果是一个玻璃心的人，那他可能就是我们团队内部的一个达成目标的一个阻力。因为大家都在加油干去达成这个目标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拖后腿的，他就是那个抱怨的。那么创业公司是绝对不允许这种负能量的人去存在的。所以也是为了节省双方的这个投入时间和创业公司的这个人力成本，因为即便是我试用了的话，我也要付你工资的是吗？所以我习惯的话，我会最开始的时候就抛给他一系列的这种任务，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去测试他是否能够达成我的目标。如果完不成的话，那么我们在签合同之前就很痛快的再见。双方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金钱还有机会。 好严格啊。那今天两位老师是给了这位职场新人一些建议，也给咱们听了一些创业公司在选择的时候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职场新人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去创业公司工作的话，可以好好的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合适。再一次感谢今天来到直播间的第一位职场新人，接下来是第二位，有请。 你好，我叫小圆脸。 小圆脸好可爱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看不到的话，我告诉你，真的脸还蛮圆的。然后你现在是在哪里工作呢？ 我是在那个招聘软件上刚找了一家这种初创公司。我是因为之前在一家公司待了挺长时间，然后后来手骨折了。然后就被开除了。 所以你是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但是因为手骨折了被开除了，这点还蛮诡异的。 对，因为我是设计，然后那个也是一个初创公司然后那个公司就是我不在的话就没有设计，然后两个月人家也不可能等我。 建军老师，这种情况真的会出现吗？就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设计因为手骨折了就被开除。 但他其实不是手骨折的问题，是因为创业公司他养不起设计，他只有一个设计、嗯、所以说这个设计如果不能工作，不管是骨折还是其他的事儿，他不能工作之后的确这个创业公司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他换个人也是很正常的， 合理是吧？ 对对，但因为他不可能像大公司，我们大公司可能设计是个部门是吧、 嗯、对， 那少一两个把人是一点事儿都没有的、嗯， 所以如果在创业公司的设计千万要注意保护手啊，如果你不能确定自己能保护好自己的手，你是设计的话就不要去创业公司是这个逻辑吧。后来呢，你因为已经有了一些工作经验，然后是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离开了，现在到了一家新的创业公司，你的工作经历是一直都在创业公司是吗？ 对，我比较喜欢创业公司的感觉。 什么感觉？ 就是轻松，心理轻松，不是身体轻松。就是其实加班还挺多的，一般都，不过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吧，应该说是。 嗯，能具体说一说吗？举个例子告诉我，什么叫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呢？不是设计吗？而且是手艺费就干不了。 就是自己想设计的东西能做出来，就是那种感觉挺好的。但是一般那种大公司的话，就做的东西比较死吧。 嗯。也就是说你是一个觉得创业公司的灵活氛围让你特别享受的一个年轻人，所以你很喜欢在创业公司工作，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种态度啊，我就是喜欢这种飞一样的自由的感觉。 我给创业公司的这个定义的话，不是说我刚攒一个五六个人的这个合伙人团队它就叫创业公司、 嗯、 创业公司我的定义是它高速发展，嗯，是它始终都处在一个高速发展高速迭代的这样的一个、嗯、状态的这种公司才叫做创业公司、 嗯、 所以它适配于很多行业，它适配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然后虚拟现实，同样它也适配比如说原来的这种零售业啊，还有包括物流啊，它都叫这个创业公司，只是它始终处在一个奔跑迭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就是可能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传媒去过度的这种渲染，把创业公司好像都是有滑梯，然后都有猫养，都有狗养。 小黄车的办公室就有滑梯。 对对，我觉得可能是它是为了给员工们塑造一种这个他认同的这种企业的这种文化。 嗯 啊，包括我也接触到一些这个比如说硅谷的一些大公司， 嗯， 他们确实会有零食啊，然后很大的这种办公空间去给他们使用啊，但是他好像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苹果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在车库， 嗯 啊，然后这个 Google 在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在一个什么特别高大上的地方、 嗯、 去完成了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积累、 嗯、 所以很多年轻人他感觉创业公司就是有动物有零食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饮料，然后甚至是有酒喝、 嗯、 然后工作氛围很轻松。 没有酒吗？ 啊，是确实是有酒的，这个可以 有些有酒是吧？ 对对，但它都是一种辅助场景，辅助我们讲就是比如说拍一部电影它需要去用很多道具去营造这种氛围，那么我认为如果一家创业公司去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话，那也是为了让员工更好的去工作。当然跟每家公司它所处的这个阶段不一样，那有的公司它可能是在最开始它可能是在地下室， 嗯， 或者是在居民楼， 嗯， 可能是更糟糕的一个办公这个场所去办公。因为我那天还听一个创始人在跟我说他最开始的时候好听一点叫别墅， 嗯， 但是不好听一点就是属于那种我们知道这个建筑工人住的那种五峰楼 啊，装箱那种吗？有点 差不多，就很恶劣，就是那个玻璃都是不完整的，而且工作一会儿，那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一会儿他要断电，然后要重新去启动，对，而很难堪。一次是他约了投资人到那儿，然后正好他就是祈祷千万不要断电，但结果还是断电。 嗯， 对，所以这才是一个创业的，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一个真正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如果一个年轻人在想着创业公司，他很放飞自我，很自由，然后有吃不完的零食，如果是这样的条件去吸引他，那我劝他要去三思。 嗯， 因为创业的话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刀尖上去行走。 您的意思是不管是从办公环境来讲，很多初创企业可能是条件没有那么好，然后第二个是从这个工作的 节奏上来说也不太会有轻松的可能，因为创业公司总是要在高速运转高速奔跑的。可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想请两位老师给我一个指导。我理解年轻人这种我喜欢自己做主的感觉，但是大的公司它虽然会有人管你，可是它也会给你很多培训，给你成长的机会。这点你如果在创业公司，虽然你可以自己做主，你只能靠自己野蛮生长嘞。大多数人是没有野蛮生长的能力的，我觉得。您觉得呢，李老师？ 他的确是不一样的。刚才这位应聘的小圆脸，他说的挺好的，我觉得我能理解他，因为我每天看创业者公司的这些员工的工作状态，就是他们可能身体上会受到很大的这个虐待啊，就是你会很辛苦的工作，但他们心理上是非常愉快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首先来讲，没有大公司的束缚，是吧？再一个就是大公，特别他做设计，我很能理解他，就是在大公司来讲，其实是从上往下定调的，是吧？你就按这个做，是吧？但创业公司没有这一套东西，它没有调，就是说对一个设计人员来讲，其实它是需要你不断的去有创意的。所以说你可能会做出一个东西来，会然后受到大家所有人的认可，然后会给你点赞，是吧？然后这时候你的这种荣誉感就会非常强烈，这其实超过了说老板说给你加薪的这种感觉。的确是这样，就是其实每个年轻人他更就是我们讲现在年轻人对这种外界或者说对外界的追求来讲，他的这种荣誉感和团队精神，或者说大家对你的认可程度，是要排在你说我的薪水待遇这个之前的。这是我们也做过一个调研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假设说你自己很用心的去工作，然后得到大家认可的话，你会活得会比较轻松一些啊。这是的确是。那说到培训来讲，那其实是两回事儿，就是。大公司的培训呢，它一般是成体系的，就是它会，新人入职会怎么样培训你，然后你在这个岗位上会怎么样培训你，然后那个其实初创公司也会有培训，无非就是因为没有钱或者说没有这个大的预算，他就会，老板会自己培训你，是吧？他会给你讲很多东西，但培训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也给大公司做过培训，就是。大公司它其实需要的是一个，我们讲是一个螺丝钉，就是说，你就是在这个地方能够把这个拧上，是吧？然后你换个地方就拧不动了。他就要求你必须把这个，就只能在这个桌子这儿办公，然后你做的事情可能每天都千篇一律的。然后你想去换一个部门，或者说你想去做一些其他事情，他可能是不会被允许的，因为它都是流程化的这种管理嘛。所以说你所学的培训呢，可能就跟这个专业知识相关了。但初创公司不一样，初创公司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员工会被调部门，就是因为他需要你万金油这样的员工，就是说你只要学习能力强，是吧？你这儿能干，那个市场你没人了，你是不是盯两天？你去也能盯。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创业公司最后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是非常全面的人，而且抗压能力很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培训和学习。 对，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在你自己嘛。你自己如果是个爱，刚才讲就是一个爱学习的人，然后你自己对自己有要求严格，然后你又是一个能够热情自然投入工作的人，然后你又能去解决问题，那你在创业公司你就会活得比较好。那如果你是一个相对保守，或者说不太愿意去经历风险，愿意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下去工作不断升级，比如说你进去是十级，然后十一级、十二级，然后每升一级就会涨工资，然后会有更好的福利，然后你觉得这个地方很安逸，是吧？然后工作可能离家又近，又这个保险又非常的那个好，然后每天还有班车接送，那可能你就更适合大公司嘛，因为它是它那个环境下，你基本上你只要把你这个活干好，也不会有人来对你怎么样。 对，还是看个人的这个心理诉求和追求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 啊？对对，就是年轻人来讲，其实第一份工作或者说你进入职场的，咱们现在讨论主要是前三年的这些嘛，就一到三年这样的求职者，就是其实一到三年来讲，这个时间段没必要去有一个特别强的定性，更多的是你还是要去适应这个职场。你不管你去大公司还是去创业公司，你只不过是学习一个社会接触的这种经验，或者说你自己在成长的一个最早阶段，所以没必要去定性说我未来十年二十年究竟要干啥。 如果刚刚毕业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职场的规则是什么样子啊，想去尝试一下的话，也可以不用亲自去摸爬滚打了，多听更之前就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记住我们的播出时间，每周日晚九点更之前。那再次感谢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两位职场新人带来他们的故事，咱们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见。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也竖琴和魔法，听说 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建议治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哎，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出去玩了， 你是不是又不想工作了？ 世界那么大，人家也想去看看吗？ 别一天到晚就想着玩，过两个月准你歇两天。 不要不要，我都想好了，就要暑期，不花钱还能玩，反正我也没工资。 看不出来呀，你这是得空就想着怎么玩。 我在更值钱微信里面看到的，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吗？小伙伴们，你们要和我一起出去玩吗？快去更值钱官方微信回复我要出去玩，帮你兼职提供了旅行兼职哦，快点，晚了就被珊珊姐姐抢走了。 小兵呢？我看你是又想被断电了。 我的粉丝们，我要被断电了，让我再说两句话。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再见。 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请到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还是特别热烈的掌声送给创客共赢基金创始合伙人、共青团青年创业梦想导师李建军老师。建军老师好。 啊，大家好，我是创客总部创客共赢基金的合伙人李建军，非常高兴来到更值钱。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更值钱创始人袁伟老师，袁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好，我是袁伟。 那今天呢，我们职场小白们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啊，是创业公司新人面临的一些问题。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已经有两位同学讲了自己的故事了，接下来是第三位，你好。 大家好，我是小爽，然后我已经毕业两年了，然后在一家创业公司已经工作两年多了，因为我是从实习就开始在这家公司干。我之所以会一直留在这家公司，是因为我觉得创业公司能给我更多锻炼的机会，而且工作的氛围也会非常的好，就是同事之间是没有那些所谓大职场的那些勾心斗角的，会非常纯洁，然后我觉得这样的环境非就是可以让我专心的去做我自己本职工作。 然后呢，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吗？或者是会碰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儿啊？你觉得诶，创业公司原来是这样的吗？ 就是在我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公司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是刚毕业的嘛，然后公司会给我找了一个设计的老师 啊。你是你也是做设计的？ 对，我也是做设计的，让他来带我。 因为我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来的、 嗯、 然后当时他来了之后我觉得挺突然的，后来我就想对， 有一天来到公司突然多了一个老师， 对，突然多了一个老师一个领导，然后后来我就想嗯，我会把他当成我的一个目标，我要干掉他。对，我一方面会跟他去学，然后尽量的去跟着他的脚步走，然后到后来就是我心里边就是其实想的是嗯，我要超过你。 哦， 这个 心态也是挺拼的。那两位老师觉得比如在创业公司里面什么情况下会给新人安排一个老师，包括这个新人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这个老师呢？ 对了，当时是谁把我推荐到这里做主持的好像不太记得了耶，但是我也觉得挺幸运的，因为认识了很多听众，我想我现在也选择留下来呢。 你这话插的主要是对我这个老师有意见是不是？我现在是你的老师，而且终将是你的老师。来吧，咱们继续回到这个话题，袁老师，你觉得什么情况下一个公司会给一个职场新人安排一个老师呢？ 创业公司如果度过了这个野蛮生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它可能需要一个中间层了，就是首先是一个目标传递，还有另外一呢，就是需要他去培训他下面的这个执行团队的这个小伙伴。我这个团队一定是呈阶梯状态的，所以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如果我这个原来的这一部分员工我认为他还可以，我想继续留着他用，但是他目前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专业指数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量级，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直接在找外援，或者是再请到一个这个所谓的行业的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一个中层来过去，一个是带团队，告诉他们真正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打法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告诉他们一些真正的套路，因为创业公司一开始是没有套路，对，因为我们经常 要真诚在拼， 对，真是就是小米加步枪，很野蛮的这种状态， 嗯， 啊，对， 所以说其实您的意思是，刚才这位职场新人、 嗯， 他的领导之所以会给他安排老师，是想培养和提拔他。 还有就是你要看这个整个过程，在这个中间，领导有没有单独去找他谈话？ 嗯。 啊，对，然后在创业公司的话，一般这种谈话是很直接的，不会像大公司会很含蓄的去告诉你一些不能直接表述的一些信息。但是创业公司，我相信，至少我接触的很多创始人，他在跟自己团队再去这个内部开会议的时候，这种传递信息是很直接的。 嗯、你有吗？啊、你的领导跟你谈话吗？ 啊，有。 他说什么了？ 他就说，现阶段就是我的水平其实跟就是公司发展的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嗯、 然后说那个要来请来一个老师，然后帮我弥补一下这些差距、啊、 这样 我 就理解了，他其实并不是突然给你降了一个老师来管你，已经跟你事先报备过了，说我只是想让你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对， 所以找个老师来帮你， 对， 你这个心态我就要干掉你，我要学的比你好、嗯，这种心态我就现在可以理解，要不然上来一个老师就开始搞这种攻心计，我也是挺害怕的。嗯，那刚才袁老师讲的是一般情况下一个创业公司需要中层的时候，可能会通过一些请外援的方式来对现有的想要留任的员工进行培训，提升他们的工作能力。但一个创业公司刚开始只是创始团队嘛，可能非常优秀，慢慢的业务越来越大，公司的人数越来越多，需要丰富一下自己的管理层级，需要中层来丰富这个公司的时候，怎么去判断这个时间点呢？李老师，我什么时候开始需要部署我的中层了？ 这其实是一个对创业公司来讲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会讲创业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有几个关键时刻，你现在说的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关键时刻。就是一个初创企业来讲，它一开始它的生命或者说他的那个生意是靠个人能力来做到的，就是大家都很拼、 嗯、 啊，每个人都出去赚钱，或者说主要靠合伙人带下面的员工，然后每个人都在全力付出。但是这个他不能持续，就是 当它要变成一个公司化运作的，就是它一定会过渡到一个从个人英雄主义到一个以公司为整体的一个对外形象的，就是要靠公司去赚钱啊，不是靠个人赚钱的，这个过程就一定会出现公司的系统化。所谓系统化，就是说公司会分部门，然后会有管理，会有 KPI 考核，会有一个公司达成的目标，然后把这个目标分解。在这时候就是会引入我们所说的中层的管理啊等等等等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看了太多在这个阶段出问题的企业啊，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对初创公司来讲，最好的选择是从内部的员工的提拔和培养，就是说你能，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有优秀的员工能够跟得上公司的节奏，你把他提拔成为中层干部，然后让他带来改进，这是最好的选择啊。稍微差一点选择就是说你提拔了一些原来的员工，但是还是不够，你要从外面去补一些人，他有一些就是掺和的这种感觉。最差的情况其实就是说完全从外面找来的人来做中层干部，就是来管之前的员工，这个效果其实特别差，然后那个会造成员工的大量流失，其实中层也待不住。这其实对初创企业来讲是一个挺关键的时刻，因为这个问题经常会发生，所以我们就经常会告诫这个初创企业，就是说你在一开始这个招人和带员工的时候就应该有意识的去培养他们，这、就是必须要去做的。就是有一天比如说这个设计人员他在现在做设计做得很好，但是如果公司想往大的发展，你在刚开始后就要有意识的去在这里面去培养出一个设计主管来，而不是未来给他们招一个设计主管，市场经理啊什么都是一样的啊。这其实这个要求是对那个创业公司的 CEO 或者说创始人来提出的。就是 其实我觉得好像比如说你的公司一个岗位有几个不同的人的话，谁的能力更强一些，谁有一部分的管理才能，除了他专业才能之外，是很容易发现的吧，在具体的工作当中。 它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外面说这件事好像很容易啊，你能看到好的人就应该把它提拔，不是这样。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做创业公司初创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去顾及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会被其他的目标所制约，就是比如你要生存下去是吧，然后每天大家在不停地在工作，然后大家探讨的也是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大家一起上。其实你在这里面其实并没有有意识的去培养某些人的这种管理能力，或者说培养他未来能够去管一个团队，很少有人去意识到做这一点。但是如果说你加强了这方面的意识，后面就会取得比较好的结果。当你真正比如你融到钱了，团队需要去扩张的时候，或者说一下接了一个挺大的项目，你会发现现在我的人不够了，我需要有分项目组的时候，你发现我没有项目经理，这时候你第一发现说，哎呀，我下面这些人可能都不行， 两眼一抓瞎了， 然后你就去招是吧，这个其实是挺差的一件事情。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要保持这个意识哈， 对，这个意识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想到说未来我可能，你咱们就想嘛，就你看马云一开始那些人是吧，他最后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他的中高层的领导了，当然其中有一些可能还一直没有上来，但是大部分全都上来了，就是他还是要靠最核心的人，因为这些人对公司是最了解的，然后从下面就是一步一步上来的这些人呢，他对公司的这个忠诚度也是最高的，最高的，因为他知道公司是从零开始的啊。 明白，袁老师呢也是这样觉得的吗？ 我觉得李老师呈现的是特别理想的一种状态，但是创业公司呢，首先招人很困难，就是属于这个活儿又多，然后任务又重，又有不确定性，工资呢又不那么高，所以创业公司招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备用可选，那么可能这几个人在这个阶段都很好用，但是他确实，你说这个他是做业务岗的，有的人做业务，但是他并不太适用于去做管理，所以就是领导力和这个专业力，他有的时候是还是有一些区分的，所以确实我要有提前的一个时间量，比如说适当的去做一些授权，适当的去培养他的一些领导力，然后包括这个目标拆分、目标传递，但是呢，就是也是一种因然的，我们想象的这种理想的这种状态，但绝大多数时间你会发现，我这个已经马上发展到这个节点了，但是我这个节点却没有人， 真的没有人，不管你想用什么方法，包括在我们公司内部，我曾经说，我说哎，这个东西你们达成不了，然后呢我比较刺激的时候，我直接找了一个很牛的一个外援，来去共同，你们说你完成不了 OK， 我找一个外援让他来去完成，同样的时间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会当着他们的面告诉我给外援了多少钱，如果你们要完成的话，那这个钱本来应该是你的，是这样去刺激。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90后或者95后的孩子对钱方面会不那么 care， 对，就是你用金钱刺激他们去进步，其实现在对90后或者说未来的00后来讲肯定是行不通了嘛。就是刚才讲他对团队的认可啊，对目标的他自己心目中有一个目标的是不是能达成啊，这就可能会站到第一位。原本刚才讲的说你找一个外援或者顾问的形式来帮助团队进步，这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你最好不要是来直接有这样的硬插的这种空降，其实空降你看就空降其实对大公司来讲都是非常危险的啊，特别是对这种初创企业。但是回过来讲，就是其实我想跟袁伟讲的是，对一个初创公司来讲也是需要做规划的，就是如果说你的规划做得足够的细致，和这种规划当然社会变化太快是吧，你不可能做一个非常细致的顺应的规划，但是你如果说有一个稍微长远一点的规划，比如说你招人啊，或者说你的目标达成的规划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去控制你在人员的培养啊各方面的，就不会出现那种说特别急的那种差，就特别急的差的时候的确你是必须要用外援来解决，但最好是不要出现这种问题，因为这种问题出现多了其实对你公司团队的成长是不是特别有利的，不是特别有利。 李老师刚才提到说不要硬插，但是可能是对一个已经成体系的一个大公司的话，但对于一个初创公司亟待去向另外一个阶段去发展的一个初创公司，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这个当然你要评估自身，首先创始人自己对这个项目对目标的这种把控，同时对团队内部的一个把控。既然它是把双刃剑的话，它肯定对团队来说它会形成一种伤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原来很主力的一部分人可能会有点伤心，就具体一点，我有点伤心了啊！我一直都很努力，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我一直陪伴你啊，为什么你要这个偏偏招来一个我们并不那么待见的，然后甚至很讨厌的这样的一个人？尤其是90后和95后，他会很情绪化，他很讲义气，对， 重情义啊， 对，他会一下就觉得老板没有义气。 对，在这个阶段招人是特别难，所以我刚才讲那是一个关键时刻。但如果说你真的能招来这种就是还是创业者心态，然后又跟你的员工能够合拍的这种的中层管理啊，那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你一下可以把公司整个的这个层级可以带起来。但是的确是就是说要能找到这样的人是最好的。 对，有的时候就是腹黑一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非常理想的这种状态招到了这样的人，就是他本身是有这种创业的同理心的，甚至我在选拔这个中层的时候会寻找到一些就是自己曾经创过业，创业失败了，或者是在创业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达成过一定目标的这样的一部分人，我相信他们会有同理心。但是事实上呢，我再次这个失算了啊，并没有。但是呢，我现在看到了，就比如说我硬插回来、硬插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对团队的一种效应，就是他知道，如果你不改变的话，老板要动作了。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跟我们在比如说打仗的时候同吃同睡的一个温暖的一个大姐姐，她是老板。 对，心态改变是特别重要的。就这个关键时刻来讲，其实对所有员工来讲，他一定要。你刚才说这个比喻特别好，就是对所有的员工来讲，他一定要有这种公司的这种意识了，不能是以前是那种叫我们叫团伙意识是吧？大家一块儿吃睡同住，然后一块儿去打单，这时候就是公司意识，就是说我们有层级，然后我们有管理目标，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制度，就是这些员工是需要成长的，就不管用什么方式，一定要让他们过这个坎儿，过去以后这个公司会发展得很好。那过不去的话，就可能会造成公司员工的大量流失，你就等于说你得重新来组团队，稍微就会耽误你的创业的时间。 对，而且有的时候当你这个公司都很温暖，都很正能量，都是好人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引入的外援可能是一个坏人。 啊、哦，是吗？要教他们成长是吗？ 对， 教他们长大。 嗯、 哦， 对的，对的，尤其是针对于90后和95后的、哦、这种阳光下长大的这个花儿少年，他需要一种外力，去这个去干扰、去刺激。 残忍啊！ 啊对。这对于公司来 说，就不能好好的保护我们吗、 啊？对于公司来说， 你要非得弄一个巫婆进来，就是所有白雪公主都吃了毒苹果是吗？ 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大家都很好，没有人希望去做坏蛋， 嗯， 但是总要有人去站出来， 嗯，好吧，我还是不想吃这口毒苹果。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两位老师是给大家都提了个醒啊。如果你是在创业公司工作的职场新人，要留意了，时刻保持你的学习能力。当你的领导想要培养你为中层的这个管理者的时候，可能会给你一些考验，也希望你可以经受住这种考验。那对于一个创始人来说，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要保持一种意识，要从自己已有的员工当中发现那些有管理才能，有可能能成为你的项目经理，成为你的中层管理者的那些员工了。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一切顺利。再一次谢谢这位职场新人，谢谢。来，咱们今天的最后一位职场新人会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小莎你好。 莎莎好。今天分享一个私人一点的吧，就是关于我进创业公司我的父母怎么看吧。虽然我来创业公司已经2年多了，但是他们至今仍然就说你去找一个稳定一点的吧，家里又不差你什么，你就去当个老师也好，进个大一点的公司也好，就是你过那种稳定的生活，他们能控制得住。我只能说他们能控制得住你的时候，他们觉得那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可能我已经比较习惯于这种忙碌一点生活，然后可能觉得创业公司给的平台更多，然后可以自己追求的更多，然后自己已经不愿意去跳出这个东西，然后去寻找他们所谓的那种安定一点的生活。但是的话就是经过虽然2年的调节，偶尔他们会比较理解吧，但是可能看到你有的时候就是很晚了回到家继续加班啊，或者就是周末还要加班啊，他们还是会觉得就是依然会劝阻说换吧换吧换吧。所以可能今天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关于一个个人一点的，就是自己也有追求，但是父母那边也不忍伤害，就是该怎么样去平衡一下。 你和我是一样的，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龙卷风，大家是过节还是过周末，只要电没断，永远都不停歇。 干嘛突然要摆出一副自己特别努力认真工作的样子啊？你又没有爹妈。小畅的情况就是他很想努力工作，可是父母有点心疼，不想让他在创业公司工作。 我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嗯， 比如说我创业之后会来自于我老公的这种力量。 嗯， 还有身边朋友的。 当一个男人爱上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多了一个爸爸。老公给了你压力。 对，他会觉得你没有创业的理由。 嗯， 包括我接触到一些就身边的朋友也会说你会缺乏一些这个原始的动力。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认为，当我不断的去拼搏，不断的去践行自己的这个目标的时候，他们又会很心疼，觉得你至于吗？你怎么样了，我把你怎样了，你要这样。但是不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状态啊。所以就是这种状态的话不需要过多的去解释。但是作为身边的人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创业者在享受自己，包括在创业公司的这个小白，他在享受自己这个很爽朗的这样一个过程，要多考虑一下这个家人。但实际还是又回到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个人的这个时间管理。你要一定要固定去留出来哪些时间，这是不能碰的，是一定要留给家人的这一部分。对，然后那么在这个单位的已经，比如说我在这个8小时的这个工作时间里，怎么去把我这个事情分清，这个哪个是有价值的，哪个是重要的，哪个是紧急的，来去作为区分，来迅速的去完成。那么可能作为创业者本身，因为他是这个公司的老大，他支配的时间可控性还是蛮有确定性。那作为老大我是可以的，但是反倒是这些在创业公司工作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的时间真的是蛮不可控的啊。所以自己调整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这个 leader 要有这种意识。包括有的时候就是父母过生日，就比如说这孩子就创业公司的这个小伙伴，90后95后，有些还没有结婚啊，那可能逢年过节你不给他这个元宵或者是这个粽子，他自己是不 care 的。但是你如果说他父母过生日给他包一个小红包，这个是他的父母会觉得这个领导很有心 你是属于那种 员工的父母过生日，你都会帮忙包红包的人吗？ 当然要看他是什么样的员工。如果这样，对创业公司的话，就是说职场永远都没有平等。 嗯，你今天会招到很多人哦。 对，如果你认为这个员工值得你去投入的话， 二舅过生日可以吗？ 那就看这个二舅对这个孩子重不重要了。 重要， 对， 所以都对我很重要。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创业公司去做管理也好，去这个创办一家公司也好，就是你情商智商要双高。那情商的话不光要洞悉外界，同样也要洞悉公司内部。如果这个人是可以的，你要死皮赖脸的去想尽一些办法去把他留下来。他所关注的一切就是你应该关注的啊。这是我觉得我做一个创业公司的一个小老板然后一些管理上的心得。那么这个李老师是接触若干的这个创业者，我觉得从这个经验上李老师会有更多的分享。 对，李老师接受这么多创业者，真的会有创业者的父母不支持他们吗？ 对，因为你去一个创业的公司或者去一个大公司工作，它的区别就在于说创业公司可能会风险会比较大，然后但是未来呢可能预期会比较高，就是说风险越大可能收益越高嘛。对那个大公司来讲，你可能就现实获得的会比较好，然后未来预期呢可能它是一个平稳的东西。所以说越是年轻的人他会选择一些比较有风险的事情，因为这个可以 好玩嘛。 对，然后特别是90后00后，他们其实就是刚才讲对这个钱不是特别在意这种收入的时候，他一定会选择说是不是我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啊，或者说有风险的事情是不是会有更大的这个有冒险精神。但是对家里的这些老人或者长辈来讲，他们因为他那个年龄呢，他们就会觉得说安全或者说平稳可能是最好的选择。特别是一些在创业公司工作的女孩子，她的家长就会更会有这种想法。就这个矛盾我觉得也不可调和。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投资的企业就会有，甚至是他们创始人的父母就会来， 不要投 哎呀不是不要投，就来问情况嘛，说那个这我们的孩子创业合不合适啊什么的，然后情况怎么样啊，就来了解一下他们是在创业呢还是在玩呢还是在干什么其他乱七八糟事儿呢。就是他们其实是不了解整个情况的，说他们很辛苦，每天都特别晚加班，他们是不是在工作啊什么的。他们就还是关心一些其实跟这个不相干的事情。那我们经常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合伙人就经常对，他会处理 信访办， 对，他会跟你来聊，然后带你看看大家看。其实这些家长其实他们其实关心的也对，就是当他来以后看到所有的人都在这儿，这些都很年轻，然后大家都在那工作，并不是在打游戏是吧，然后都工作，然后呢很热情交流，然后他们看完以后就会安心。我觉得就觉得他还是希望说年轻人有一个上进心嘛，他觉得只要你不是去干坏事儿，或者说没有浪费时间，这是最重要的。回过来讲，就是对我们这些创业者或者说在创业公司打工的人来讲，就是你们如果说你们坚定自己是喜欢创业这件事情，或者说在创业公司觉得干得挺开心，但是你们对家人或者对家长来讲，你们还是要让他们安心，就是因为很多现在年轻人他其实跟家长是不交流的，你问他会告诉你，然后烦了可能就不理他们了，然后这样其实对家长来讲他们其实是很担心的啊，就是你怎么每天干啥呢，那个早上那么早走，晚上挺晚回来， 我弄啥了， 对，你问他干啥他也不跟你说是吧，就告诉你很累啊很忙啊，然后呢也拿不回来多少钱是吧，这个还要问家里要钱什么的。就是你还是要去跟学会跟家长去沟通，然后告诉他们，甚至让他们了解你的工作状态。我觉得他了解之后，这个开明的家长一般情况下都会支持的。我到现在还没有碰到过说家长说就说 瞒着 对，还一例都没有碰到过。 对，我觉得只要注意沟通，和父母的确还是可以沟通的，哪怕是因为代际的问题，有一些刚开始双方不能互相理解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呢，更之前是一个特别温情的节目，咱们最后用一个特别温情的结尾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去询问了很多在创业公司工作的小伙伴的父母，他们有什么话想对这些创业者们说呢？ 对孩子工作有大的空间发展，对他的前途什么，家长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他工作，希望他将来 幸福。 为孩子的培育工作有些担心， 尊重他自己的选择，让他有自己可以考虑的时间，毕竟这是以后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作为家长不可能考虑到以后他的全部。 作为父母，我们都会在经济上精神上给予最大的帮助，不会让他有太多的压力，只要自己努力就好，不必在乎别人的看法结果。 孩子已经长大了，还是自己做的。 我们会在经济上精神上给予最大的帮助，不会有太大的压力，自己努力就好，不必在乎结果。 实时鼓励孩子的做法，通过与孩子交流缓解孩子在工作中的压力，告诉孩子尽力就好。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更值钱。其实今天请到了建军老师还有袁伟老师，我觉得时间一个小时真的是太紧张了，因为创业这个话题有很多小故事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两位老师也有很多的意见可以跟大家去指导。咱们以后呢还是希望两位老师经常来节目做客。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更值钱的官方微信微博跟我们进行互动，也感谢来到直播间的四位年轻人。这里是更值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大家下周再见啦。